第十三集。买了两个一样的手机，又赶在通讯营业厅下班之前给巫前禅办了张手机卡。这只死猫没有身份证，用的是我的身份证，反正没差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，想被钉在耳朵上的纸条。巫前禅说不是人干的，那是什么东西干的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 老婆，我跟你说一个事情，我希望你听完不要过于难过吧。 好，什么事儿？ 王宇死了，溺死在你们学校后面的湖里了。 什么时候的事儿？ 啊， 怪不得我这几天都没有看见呢。 你应该明天就能知道了，明天他应该就能浮起来了。那个，你不会难过吧？他还骗你去送过死呢。老婆，他是惯犯了，你不是第一个受害者。 你怎么知道他是惯犯？你又怎么知道他叫王宇？ 我翻黄历啊。 你不会动手了吧？不会吧？尽管有人撑腰的感觉很好，但我实在不希望他变成一个坏人。他叹了口气。 唉，我不能动手，老婆。我以前做过很错很错的事情，不能再动手了。 那就好。来，摸摸头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 总之明天你不要去水边好不好？我怕你吓到，泡了好几天了，不能好看到哪儿去。 嗯，好，明天我去上学，你找个人来换个指纹锁或者密码锁吧，拿钥匙也不咋方便。 好，老婆，明天早点回来给我做饭，最近不太平，那东西我暂时不知道是什么，很危险。你别去给别人上课了吧。 好，我下了课就回来。我答应了，我看出来现在不太平，明天早上就把那个课辞了吧，反正也上得差不多了。再说我现在有钱了，我挺起了胸膛，我是一个有钱人了。今天买手机的时候我刷了一下卡，里面的余额惊呆了我。会是什么东西呢？晚上的时候我们躺在一起，我撸着他问道。他的尾巴一晃一晃，显得很惬意，一个劲儿地蹭我的手。 我怀疑是炎灵。这种东西怎么说呢，这种小妖怪很容易出现，人是万物之灵，人说的话是带着念力的，有的话被说的次数多了，就有了自己的灵识，会做一些怎么说呢，说话人想做又不敢做的事儿。 那怎么办呢？哎，给我开个美瞳。 啊，什么美瞳？ 就那种乌黑黑的大眼睛啊。 哦，乌黑黑的大眼睛，老公只有在兴奋的时候才会出现哦。你真的要让我开？ 那算了，我不敢了，我做了。我们接着研究怎么办吧。 完了，明天再研究吧。 这只死猫兴致冲冲地变成人，趴在我身上压着我。我闭上了眼睛，整个人十分安详。 今天晚上怎么办？用手，用嘴，用腿。我提醒一下，能用的还是挺多的。 睡了，老公，我睡着了，明天还得上课呢。老公晚安。第二天我起来的时候，他已经醒了，正坐在窗台上研究手机。他总是喜欢坐在比我高一点的地方，这是猫的天性。要不是冰箱上面的空间太小，我怀疑他会蹲在冰箱上。他扬起手机给我看， 已经加好了我的好友。 老婆，我想你了就给你发微信好不好？ 我先洗脸去。好啊，但是我会调静音，看见了我再给你回啊。 好，老婆路上注意安全，晚上我去接你。 好，今天5:30最后一节课，你来接我吧，我们一起买菜去好不好？老公拜拜，别忘了换锁啊。 我收拾完毕，放心的出了门，上了地铁，给老奶奶让了座，扶着把手听着歌。有人从身后撞了我一下，不像是故意的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有人撞了我一下，我疑惑地转过头，我身后站着一个胡子邋遢的人，他眼神躲闪，见我转过来看他，他转身向着另一边走去。我摸了摸我的双肩包，我去，我的书包上横着一个大裂口，里面放着的我的旧手机不见了。我今天把它带出来，本来想卖掉给吴贤婵买点什么东西，毕竟认识了这么久，人家给了我预判，又给我买了房子，还给了我卡，我什么也没给他买就算了，买了个情侣手机还是他的钱。啊，我就像个吃软饭的，软饭还挺好吃的。我当机立断，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，还给我，不然我立刻报警。周围的人群围成了一个圈了，他见人越来越多，还有人举着手机在拍摄，只好从兜里拿出我的旧手机来。 还你，小逼崽子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 你威胁我？ 威胁你怎么？你信不信你都不能竖着走出地铁站？ 我知道他在暗示我周围有他的同伙，但我丝毫不感觉畏惧。我哦了一声，拿出手机按了110。地铁到站了，我抓着他下了地铁往安保那里走。走了没几步，我的后背被一个什么坚硬的东西抵住了，那应该是一把刀。 我说了，你不能竖着走出地铁站。 我觉得我能，你看，你跑不掉了。我面无表情，丝毫不觉得他用刀抵着我是什么大事。不远处的安保看见我，开始向我走过来。 妈的， 我觉着这个人有些不对劲，一般的扒手被抓了，不会这么明目张胆的威胁人，只会抱头鼠窜。我又抽空看了他一眼，他双目赤红，嘴唇颤抖，有些亢奋。我在他耳后看见了一个拇指大小透明的蜗牛状的东西，正在喋喋不休地对他说着什么。我皱起了眉，抬手给了他一耳光，那个小东西刷的一下不见了。他恍恍惚惚地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看远处走过来的人，终于想起了害怕了。那是什么？我在地上又仔细找了找，还是什么都没看见。经过这个小波折，我拖着我破破烂烂的小书包上学去了。下午的时候临近放学，我看见我漂亮的英语老师耳朵上出现了一个若隐若现的耳钉，那是一个订书钉的形状。我追上前去礼貌地打招呼，他笑起来，举手投足都带着成熟女性的风情，香水味温柔又好闻。老师的耳钉很好看。 什么啊，老师没耳洞啊？ 他以为我是来故意搭讪的调皮学生。老师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我不敢大意，又仔细看了看他的耳朵，那个耳钉仍然存在着。 顺路？不顺路就不用了。 顺顺顺，特别顺，走走走。我拉着老师往校园外走。在平日里，这个老师跟学生们的关系非常好，他留学了几年才回来，接受了西方教育，对师生关系看得很淡，对谁都当成朋友一样，我们都很喜欢他。我跟他交流不多，因为我不愿意跟人说话。 我记得你明镜，对不对？你该多跟人说说话，把脸露出来，小帅哥一个。 我想开口说好，谢谢老师， 却崴了一下脚，下意识扶住了身边的电线杆。在下一秒，我的老师浑身颤抖着倒在我的面前，他的耳垂上出现了一张纸条：卖弄风骚，我的老师死于瞬间的高压电。